其他人都还在想日后，江波涛却已经要面对眼下。比赛已经开始，唐柔的韩嫣柔已经冲出，但是江波涛呢，他的操作就好像是他上场时的举动那样，不紧不慢。于是他的魔剑士无浪也就迈着不疾不徐的步伐移动着。地图正中段，山壁上云山乱和无双勾月连续葬身的坑还在。观众一开始还讨论一下这一局会不会有人又被送进去，但是眼下一看江波涛这边的节奏，这个话题立即就歇了。依着江波涛无浪的移动速度，唐柔的韩嫣柔不减速配合的话，双方肯定不会再在中段相遇了。不过唐柔也可能就在地图中段候着江波涛决胜负呢。结果就有关这个猜想还没讨论几句呢，已经冲到中段的韩嫣柔脚步不停地就移动过去了。于是中段偏轮回刷新点的方向，两人角色相遇。韩嫣柔依旧不停，直接冲上，这是唐柔一贯的风格，但现在看到他如此表现的人心里无不多一个心思。江波涛呢？江波涛有没有多一点想法，多一些戒心？大家不知道，只见他的无浪抬手挥剑，地裂波动剑。魔剑士拥有中距离的攻击手段，和近战职业对战先攻很平常，地裂波动剑则是魔剑士最低阶的波动剑技能，伤害虽然不高，但是发招快，判定也非常不错。江波涛的起手毫无出奇之处，这就是一个 80% 的魔剑士会选择的出手时机和 80% 的魔剑士会选择的起手技能。不急不徐，不紧不慢。战斗已经开始，江波涛的表现却还是这八个字。这就是他本场比赛会用来战斗的风格吗？风格这个词一落到江波涛这名选手身上时，很多人都要皱眉。他是全明星选手，是冠军队的副队长，在职业圈中拥有很好的人缘，在玩家圈中拥有很高的人气，但是偏偏就没有人可以准确概括出他的风格，甚至就连轮回自己也找不准定位。他们在发现江波涛在战术方面的闪光点时，曾一度想把他往战术大师这档次靠，但随后却又因为这闪光点始终不够明亮，最后又不了了之。江波涛没有一个清晰的风格，但是久而久之，大家渐渐意识到这或许正是他的风格。他的适应性强，他能用任何风格从容流畅地战斗，他总是战队中让所有人感到最舒服的那个板块，所以他能让周泽楷和轮回战队更加完善地融合在一起。粘合剂、万金油、及时雨、补锅酱。江波涛第六赛季出道，到现在也不过五年，绰号却是层出不穷地冒出了不少，由此看得出人们找不准他的风格。可就这些一再更换的绰号，却也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的一些特点。此外，这些绰号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全部都是从团队角度对江波涛的描述和定位，而对他单打独斗的表现，至今好像还是一个难以概括的问题。大家只知道他很强，他不好对付，和他对战，方方面面你都得提防着。他可能奔放，也可以猥琐，他会有心理攻势，也有可能搞出一些看似不科学不理智的举动，但是无论怎样，你一刻都不能放松，放松你就可能会输。此时的江波涛就是这样平凡的起手，让人没有办法预测他的下一步，因为下一步可能的变化真的太多太多。而这正是他的目的，他就是想制造这么一个选择多多的开局，让自己可以更加从容地观察唐柔，找出制胜的法子。虽然现在轮回急需他来重整士气，但他并不急于出手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不同的对手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应对，而唐柔绝不是一个可以用强硬吃下的对手。 江伯涛在等唐柔出手，那记地裂波动剑就好比是引发唐柔攻势的药引，他已亮剑，就看唐柔如何接招。而唐柔虽然在上一局中表现出了一些算计，但是在他看来，面对这副药引，唐柔更有可能的反应大概就是直接抢攻。江伯涛猜的没错，韩嫣柔只是略一横移，多疑的动作一分都没有，就将这记地裂波动剑让到一旁，然后提起火舞流言，提速豪龙破军。唐柔惯用的起手技能使出，就在一晃而过的地裂波动剑瞬间发动，很快。时机掌握的不错，但是同样也在江伯涛的掌握之中，地裂波动剑这副药引所能引发的几种药性他都有顾及到，豪龙破军是这当中药性最猛的一个，江伯涛肯定是要慎重提防。闪！吴浪在江伯涛的指示下向侧接连两个翻滚，因为一个翻滚并不足够，以唐柔的反应和操作，这个距离他完全有能力实现调整豪龙破军的走位，对只一次翻滚的目标完成攻击。江伯涛的推断再次正确，唐柔果然一看吴浪翻滚闪避，立即调整，韩嫣柔身形一偏，豪龙破军硬生生偏转了一个角度，结果吴浪却是如此专注，如此连贯的二连翻，豪龙破军打空，但是翻滚的吴浪在扬起身的瞬间，短剑天链已经撩起，裂波斩，破霸体的抓取效果，强如豪龙破军这样的大招，在侧面被裂波斩这样削，也肯定是无法幸免的。这一击时机角度都已经无比刁钻，会中吗？江伯涛心中却有问号，以他的估量，这一击命中与否可能性各占50%，要看唐柔临场的状态如何。唐柔今天的状态无疑是出色的，但是已经连胜两阵的他是否有所松懈，是否会兴奋过头，是否会因为有可能完成逆转想得太多，无数的细节都有可能决定这一瞬间反应和操作的快慢。能中吗？剑光掠起，不中。豪龙破军中的韩嫣柔赫然是在这一瞬间强制取消了技能，角色抢向侧跳跃，刚刚好避过了这一击，躲过了。江伯涛心中无不遗憾，但以唐柔今天出色的状态，这种可能性本就更高。江伯涛没有再次留连太久，因为他已然想到唐柔的话既然避过，那么反击恐怕同一时间就要到了，会是什么呢？火舞流言刺出，带着穿破空气的锐利呼啸，两道艳红的虚影闪动着，哦，是连突。吴浪从容举剑招架。